伪银装的耗材虽然巨大，但是因为并不追求顶尖属性，所以所需的材料顿时没有那么高级了。只求成装的属性，甚至连稀有材料都很少需求，这就解决了最大的麻烦。毕竟稀有材料无论高级与否，产量都很有限，价值还是偏高。而现在，稀有材料只是少量需求的话， 其他材料凭借星星现在的工会运转，就能提供很大一部分，再不够的花点钱也不难采购到。16件，这是这次叶修过来询问时所得到的答案。伪银装已经产出了16件，从无到有，这个进度可算得上是相当可怕的，所以星星干脆统一没有换装。 这要3天2头加件装备，选手反复适应新属性，节奏肯定被破坏得一塌糊涂，所以他们决定装备就先积累着，等常规赛结束或是大局已定的时候，成规模的换上，然后适应给季后赛的对手一个惊喜。5月1日，职业联赛第33轮终于开打，虽然虚空凭借一篇逆袭的节奏成了近期热点， 但这种包含着粉丝殷勤盼望的分析更多的还是期待。第33轮的对阵中，显然是雷霆对呼啸这场5队中的直接对话最为要紧，自然被选为了电视直播。来现场的粉丝倒是没有多少人注意这个，旗帜、标语几乎要铺满虚空的主场了。对于虚空战队，这简直就是提前到来的总决赛。 这场赛季到此为止，获胜则还能有机会。喧闹声中，开始了双方选手的入场，选手的角色一个又一个的在赛场正中投射出光影。对星星虚空主场的粉丝并没有多友好。一来比赛关键，二来上次交手星星可是打了虚空一个10比0，10比0和9比1虽然只差1分， 但代表的意义可不一样。10比0那是完胜，真正的横扫， 相当于PK中打出 Profits， 获胜一方会觉得很荣耀，惨败的一方那就是耻辱。被耻辱了还不痛恨对方，没哪家粉丝是那么单纯的。赛前准备结束，很快比赛时间一到，星星战队叶修出场，一点都没悬念的。虚空战队呢？ 全场粉丝也都好奇他们家会派谁来迎战31轮连胜的叶修，结果李轩。电子大屏幕上翻出名字的时候，全场一阵沸腾。这是怎么了？最近很流行这种队长挑战叶修的戏码吗？呼啸的唐昊、唐风的田森，他们都这样做过。 而现在，他们虚空的队长第一镇鬼李轩也站了出来。 队长加油！ 全场都是尖叫。队长出阵，表现出了虚空的勇气和信心，但是战败的话，可要丢掉不少士气。而李轩的逢山鬼气是镇鬼，是比较偏团队的职业，但是这一刻他还是站了出来。双方进入比赛席，载入角色。 比赛很快开始，镇鬼的选图当然不会再便宜叶修，这是一副城镇图，街巷穿插极多，正适合镇鬼鬼阵的范围控制与杀伤。叶修一看图，自然也完全明白李轩的打算意图。君莫笑很少见的没有直扑中央，居然也选择战术走位。两人的角色一走左路，一走右路。 到了正中朝外一望，谁也没找到谁。 哎，今天怎么改变打法了？ 李轩在公共频道里说着。一直以来，叶修的单挑都特别蛮横，直切中路，找到目标，撕出来就打。你选地图选的太过火啊！你稍稍留点空档，我至于这样吗？叶修回道。李轩一怔，仔细一思量，发现叶修这真不是纯粹吐槽。 看他选这图吧，就连地图正中这片空间都是逢山鬼气一个鬼阵正好覆盖住的面积，真是一点空间都不给对手。这样的情况，对方当然没办法再那么大大方方了，猥琐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。 下次下次。李轩这一边扯着，已经开始多加留意身后了。地图他选的当然极熟，从身后有多少可以绕行过来的路线瞬间就分析完毕了。单挑地图而已，受面积所限，复杂也要有个限度。对方会在哪儿呢？李轩正盘算呢，就听轰轰炮响，一看对面一个角色飞起来。那除了君莫笑还能是谁呀？人不乐意在街上发呆，直接跳上房了。这种打法李轩并不太意外，街巷空间较小，这到了房顶上反倒显得比较一马平川。君莫笑在房顶上转动着视角，李轩不露面，真要硬打硬杀，他一正轨怎么也扛不过那个彪悍的散人呢、啊、所以这场他必须要打战术，要找到机会一次控制住君莫笑，让他再没有出阵的机会，从头到尾一波带走。所以第一集很重要，这一集很可能就将决定胜负，没有百分百的把握，李轩不会出手。不过只这样等下去，机会也不会自己撞上门。李轩略略盘算了一下后，逢山鬼气露头了。 看到你了， 消息跳出，火光闪动，君莫笑已经朝着这边攻击，反坦克炮三发炮弹射来，没啥威胁。李轩轻轻松松让逢山鬼气顺势冲出躲避，却是朝着君莫笑那边逼去。叶修那当然是不怕贴身近战，一看对方主动出击，正中下怀，君莫笑不下街巷，只在房顶一动迎了上去，砰砰砰。暂时能做攻击的还是君莫笑，一边高处飞走，一边抬伞朝逢山鬼气普通射击。这些攻击不痛不痒的，逢山鬼气就是不闪也不会怎样。双方的角色就这样各自战术走位，偷摸到中间后，突然又先后冒出，大大咧咧地互相冲来。照这节奏，开始的战术走位似乎显得很多余。终于，双方之间的距离已经跨越到了中距离，君莫笑拥有了更丰富的攻击手段，逢山鬼气的鬼阵也已经可以照顾到对手了。不过如此正面想放鬼阵是没啥可能的，鬼阵要吟唱，不掌握好距离，正面对战那肯定全都会被打断。逢山鬼气此时和君莫笑似乎近了些，好像根本没有召唤鬼阵的机会。结果就在这时，逢山鬼气朝边一拐道，忽然就进入了君莫笑的视线死角。可叶修经验多丰富啊，只看这半面就基本能猜想出死角里的地形什么模样。逢山鬼气利用死角的迂回路线迅速在他居高临下的视野中成型，但是掌握不了对方移动的速度，掌握不了速度也就判断不出对手动向，就算有对方可能的移动路线，叶修也完全无法做出预判。这幅图他真的不是特别熟，否则的话倒是可以凭经验判断一下对方可能的攻击位置，而此时叶修只能根据自己眼前所看到的模糊判断。 会是那里吗？ 叶修瞥到一处，立即操作着君莫笑冲去，还是不下地，就在房顶上走，遇到能跳过的直接跳过，跳不过的跳下来再跳上去。一边前进一边不时调整着视角，注意着逢山鬼气的踪迹。一道身影突然从视角里闪过，叶修立即停止了君莫笑的移动。那个位置移动的方向，这和叶修预判的有所偏差，对手到底是想接近哪里？这还没判断清楚呢，忽然又一道身影在视角里一晃而过。 又到这边了， 叶修转动着视角，观察着逢山鬼气先后两次出现的位置，顿时更加看不出对方的意图了。只是多做走位掩盖自己的移动路线吗？叶修总觉得没有这么简单，这更像是陷阱，引诱自己进一步查探陷阱。于是叶修移动着君莫笑，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附近这一圈地形看清楚后不移动了。李轩操作着逢山鬼气跑啊跑，这路一小脸，那冒一小泡， 折腾来折腾去，结果发现折腾到对方不动了。冯山鬼气再度从君莫笑的视线死角里走出，特别清晰地走了个位，再看对方只是转了视角，还是不带移动的。 行了，别耍了啊，我是不会过去的， 叶修干脆在频道里表态。 你不过来这怎么打？ 李轩一看对手太老奸巨猾了，自己这跑来跑去，人就当看猴戏呢，根本不为所动，于是也光棍起来了。 你过来打？不行，你那个位置我没法打。那你说个能打的地方我们去。就我现在这儿挺好的？那不可能。要不我们摇点吧，摇出来两个当坐标我们过去。啊，你先摇吧。 嗯，李轩应着，频道里居然真出来了摇点数字，晃啊晃的。34，李轩点摇出来了。 到你了。 于是公共频道里又是君莫笑在摇啊摇。41。 34、41，就这儿了。 李轩说。 34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动身了，你没发现我消失了吗？我发现你消失挺长时间了，因为早猜到你会摇34了。我也早猜到你会猜到了，是吗？那你猜我现在在哪儿？ 李轩不语，因为他要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操作而不是聊天框。他知道君莫笑已经距离他的逢山鬼气很近很近。